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冷空气来势汹汹，本市的气温大跳水，但是由于水汽条件欠缺，今年冬天的初雪还在办理进京证，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京城无缘见到初雪。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本周冷空气是京城的常客，降温十分剧烈，今天天气晴好，白天的最高气温略微回升到20摄氏度。周二到周五强冷空气来势汹汹，扩散条件好，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到-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风寒效应加剧，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北京常年的初雪日是11月29号，不过每年冬天第一场雪的日期相差很大，截止到目前，今年冬天的雪还在办进京证，虽然冷空气频繁，但水汽一直无法进京。预计今年年底前北京应该不会下雪，冬至过后进入数九寒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这个阶段养生的核心是躲寒躲冷，特别是中老年人应注意头部、脚部和颈部的保暖，还要避寒风、避冷水和生冷饮食，饮食应注意三多三少，即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素要多，适宜多吃坚果类食物，适当补充高钙食品。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经历多轮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国务院近日对外发布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个税改革迈出综合征税的关键一步。暂行管理办法将伴随新制定的个税法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纳税人将获得更大的减税红包。昨天是2019年春运火车票发售的第一天，旅客可以通过网络和订票电话购买春运第一天即1月21号的火车票，预计本月31号到明年的1月5号期间将出现春运订票的高峰期。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周一和周三早高峰交通压力最为突出，晚高峰期间东部、西部、北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交通压力较大，桥区节点等容易车行缓慢，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最为突出。此外，京城高速、京藏高速、机场高速、通燕高速进京方向车流增多，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排队的情况时有发生。交管部门提示，开车时要保持精神集中，关注路面情况，谨慎驾驶。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昨天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批100篇音频教材。诵读库由上百位播音员、主持人、录音师制作完成，涵盖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公众可以通过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等平台在线收听收看前两批教材。目前第三批也已经在制作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给过去的一年我们的职场生活做一个总结。那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有关于年终总结，以及说我真的写完了这份总结，我也不知道我2018年收获了什么，2019年应该怎么去制定目标，有困惑的朋友今天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啦。有人说年终总结想这样写，领导冒号总结发言，年底奖金什么时候发呀？你如果真的敢把这个年终总结交上去啊，这个不是年底奖金什么时候发的问题，是明年还有没有钱可以发给你的问题。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很多人觉得这一年的总结发钱这件事儿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期间在职场的这个总结里面，我们要不要很委婉的把我们需要通过物质这个回馈作为我今年的写进我的总结里面？ 你是说要把想要加薪的这个需求写在年终总结里？ 对对对，就我要不要很含蓄的写，你看我今年这么努力的工作啊，那我是不是应该有点回报，要怎么揉进年终总结里边？ 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写的，如果在一些大的公司里面，其实每个人除了会写周报以外还会写一些季度的这种报告啊，然后呢在年终总结里面呢也会把这种季度报告里面每一个季度大家实现的这种成绩呢都写出来，最后末尾的时候可以加一句比较委婉的，比如说期待我们今年的这个成果能够在明年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也希望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利润啊之类的，然后让大家呢都能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条件和这个工作条件，是吧？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会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呢把自己在过往的一些成绩写进去，最后呢暗示一下自己的上司，也希望带领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自己所在的这个岗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薪资的涨幅。 哦，这个真的是可以在年终总结里边提一笔的。 对对对， 也是对，确实是对我过往一年，如果你真的对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挺满意的，而且也想要跟公司继续的合作奋斗，大家一起共同成长下去，可以来写一写啊。这个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这个措辞就各自把握了吧，毕竟你们比我们更懂你们的领导上司啊，他看到以后，哎，怎么能够领会你的意思？Orange 说，哎呀，这声音有恢复正常的势头呀。对对对，我都咳了一周了，你还不让我好吗？这是不允许我好的意思了吗？对，我过去的一周确实这个有点对不住大家啊，因为这个感冒发烧的原因，所以这个嗓子一直都不太好，但是呢夜里也一直都以几小时可醒一次的节奏在痊愈中。好啦，这个说找点思路的同学，也请七千给大家一个真的到了一年年底的时候要去回顾，无从下笔啊，我们到底从哪儿开始总结我这一年的工作。 我觉得年终总结它可能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针对我们个人的，另一个方向是针对我们在企业里面的角色和我们所做出的成绩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个人的这个年终总结怎么去写。其实在个人的里面，我们重点需要去总结的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哪些收获，以及呢我们有哪些做的不是很足的地方。那么在国外的很多外企里面呢，他们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叫做九宫格记录法，也就是说我把我一年的目标呢其实是列成九宫格的。这个九宫格里面呢分别是这样几个内容，第一个是我在这一年我学到了哪些新的东西。那么学习这件事情呢是在很多职场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公司层面呢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于公司，我们几乎很少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是说去从公司里面去获得到大批量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们在业余的拓展学习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很多的国外的职场人呢会把这种学习列为自己目标里面的第一项啊，九宫格里面的第一项。 九宫格，现在如果大家是在单位啊，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这个可以作为你记录2019年工作的一个方法。如果说因为2018年你已经错过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九宫格帮你回忆起来， 2018年你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九宫格画起来，第一步是我们的学习，我到底学到了哪些？ 对，学到了哪一些，然后以及我们在学习上面投入的费用。因为很多职场人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学习是需要我们付出费用去学习的，而不是免费去学习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列一个我们在今年总结的过程之中，我们学到了哪些知识，或者是读到了多少本书，或者是在什么样的项目经验里面我们获得了哪一些真正意义上有干货的这种内容。那九宫格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财务。那你今年的财务收支的情况是否是平衡的？你今年在某些方面上有哪些特别赚钱的地方？那么当你把这些渠道都列得很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除了在你的工作领域里也好，或者是你的公司里，或者是你的业余爱好里面，能够给你带来巨大营收的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儿我们是值得坚持下去并且持续下去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财务目标。我们今年不管是有没有攒下钱，或者是不管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赚到钱，那么我们都需要分析一下我们最核心赚到钱的方法是什么，以及我们没有赚到钱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财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你今年你有没有这种健身层面上的计划？你的今年的工作它给你带来的这种身体的消耗，它是损失的还是助力你去增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一定的这个投入，你的定期有没有定期的去运动锻炼，你在今年的时候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九宫格里面呢，有前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学习、财务和你的健康。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九宫格里面的在向上发展的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旅行，你有没有出去旅行过？然后呢，你是有出国旅行呢，还是在国内去旅行？对于现在的其实白领来讲呢，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旅行呢，它是拓宽我们眼界、放松我们心情的一种方式。那如果你全年都没有这种旅行的支出，也没有旅行方面的这个计划，甚至呢都不愿意去为了准备一场旅行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或者申请一个假期，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长时间都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去让自己变得很疲惫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不利于你的身心健康的，尤其是在像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还是鼓励很多的工薪阶层，大家每一年是要有出游的计划，而且要有在国外旅行的这种计划的。所以在今年总结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自己今年有没有出国玩啊，有没有去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去玩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建议你在明年的时候你预留出来这部分的预算，然后呢也能够给自己计划一下我要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去玩。 这个计划要详细一点。 对，对，其实对于很多工薪阶层的这种白领来讲呢，其实一年的话，五一、十一是两个假期是可以保证的，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年假，那么这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三个时间段。三个时间段的话，大家就可以妥善的去安排三次旅行，你可以安排两次国内、一次国外的这样的旅行，那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身心舒展的，有利于我们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个眼界，然后呢摆脱我们工作疲劳的。所以这个旅行计划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除了旅行计划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层面上的计划，这个才是最终我们可能落到了很多职场人他们年终总结的一个重点。这个工作上的计划呢，我们其实主要是去这个反思和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往的工作履历里面，我们在今年我们完成了哪些事件性的或者是事务性的这些突破。比如说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讲，他呢今年跟着公司做了一个大的项目，或者说他今年呢跟着一些朋友一起做了一些大的项目，或者是让自己有到学习这种经验的项目吧。那么他需要把这些东西总结下来，也就是说在今年你核心完成了哪几个目标，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目标才能去制定 19年的计划。 嗯， 19年我们要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再怎么样去深入。那所以说呢，在工作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其实记录的是整个2018年我们完成了哪些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领域里都投入在哪些事情上面。 嗯， 那如果你发现，哎，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里其实什么也没干，就是每天上上班啊，喝喝茶水啊，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的工作状态是有问题了啊，你要有一种职业的危机感，开始在19年的时候你要投入到工作领域里面的其他学习上。那如果你今年的话其实很充实啊，做了很多的项目，然后你的这个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你啊，如果你做了很多事的话，你要看到你最多精力投入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是成果最好的这件事情是什么，那么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加深，在明年的计划去加深积累。对，这个是第二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工作层面上的。 嗯 啊，除了履行工作之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娱乐啊。很多人其实、 很多人觉得旅行的这个计划已经是归在娱乐里边了， 对， 我们还应该再给自己做一个娱乐方面的规划。 对、其实这个娱乐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说我在家刷刷微博呀，看一看综艺啊，这个东西就算是娱乐了，对吧？但是其实娱乐的这个东西呢，它是非常好的一种课外学习的方式，也是我们工作之外学习的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娱乐，他们会去说我做一个滑翔伞，我滑一个雪啊，或者说我这个出去打一个高尔夫，骑个马之类的。那么很多人其实他是没有娱乐这个意识的，他会认为娱乐是浪费时间，然后其实每天呢在刷这些软件其实更浪费时间。那么娱乐其实他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全年的这个规划里，娱乐是应该有互动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休息是来源于几个方面，不单单来源于睡觉啊，我们真正的能够缓解工作疲惫的休息是来源于我们的旅行啊、学习，包括我们一些有互动性质的这样的娱乐的作为。对，所以在娱乐这个里面呢，大家也要注意去规划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计划。 哎，等一下，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个有互动性的娱乐和我们在工作之余必须要去做的一些应酬，哎，这个中间啊，就是这个界限不是很清楚。要不要给大家一点提示，就这个互动性的娱乐活动不代表你那些应酬，因为你那个应酬你还是在很多时候是为了工作嘛，你会有一个目标，你并不是在休息。 对。